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是，你回头。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慌忙回头，老板骇然发现，医生竟紧闭着双眼靠在了他的背上，已经是昏迷不醒。他觉得自己好像走在重重迷雾之中，这迷雾很厚重，根本看不见周围的境况，连手伸出去都只能隐约看到一些影子，完全迷失了方向，低头也看不见自己的脚，不知道前方有什么，医生根本都不敢随意动弹。 这究竟是怎么了？最后的记忆就是走进了雅舍，怎么好像一眨眼就到了这里？ 医生怔怔了片刻，忽然觉得远处隐约传来说话声，这么傻站着肯定也不是个办法，医生认定自己肯定是身处梦境，所以也觉得不会有威胁到他安危的事物存在，便循着那说话的声音走了过去。迷雾渐渐地稀少起来，医生看到自己脚下踩着的是青砖，这些青砖和雅舍那间密室内他曾看到过的那种青砖不同，脚下的青砖有着完美的雕画，其间镶嵌着金箔和各种玉石，华丽的让人瞠目结舌。这时他周身的迷雾已经慢慢散开，医生发现他身处一间极其瑰丽的宫殿中，周围有许多穿着繁琐古装的人。骤然看到这些，医生一开始吓了一跳，待到发现这些人根本看不到自己时，才放下心来。 果然是梦。 医生饶有兴趣地在宫殿里来回观看着，最吸引他注意力的是站在最前方的一名华服男子。那人生得高大威猛，站得笔直，就如同一株挺拔的松柏，英姿过人，年纪也就20多岁，但却自有一股君临天下的气度。医生忍不住对他多看了两眼，这才发现他手中抱着一个襁褓，里面有个睡得正香的婴儿。 山有扶苏，溪有荷华，本王的长子就叫扶苏吧。 那名怀抱着婴儿的高大男子洒然而笑地说道，下面的一群大小官员便开始连声祝贺。此起彼伏的道贺声把本来沉睡的婴儿吵醒，婴儿开始哇哇大哭起来，而旁观的医生已经都呆住了。 扶苏，这世上能有几个人叫这个名字？历史上只有一个公子扶苏， 难不成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就是秦始皇？ 医生还想再看两眼，这时本来已经散去的迷雾又重新出现，几乎在转瞬间弥漫住了所有空间，不光遮住了视线，连声音都屏蔽住了。渐渐的，连婴儿的哭泣声也再也听不见了。医生自认为自己是在梦境中，所以不慌不乱，仍耐心地等待着。没过多久，迷雾又忽然散去，这次换了一座更加雄伟的宫殿，但基本构造和原来的那个宫殿差不多，甚至连脚下的青砖都一样，看上去像是议事的地方。左右坐满了各种官员，那个疑似秦始皇的男子端坐在最上首的位置，而让医生感到意外的是，正在当众禀报议事的那个人是一个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的小童。大殿之上至少有上百人，而这名小童却怡然不惧，侃侃而谈。空旷的大殿上一时回响着清脆的童音。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扶苏公子？ 医生已经发现，疑似秦始皇的那人相貌已经褪去了眉宇间残存的稚气，气度越发沉稳威严，看上去大概能有30多岁了。显然这个场景已是公子扶苏出生过后许多年了，可是这个10岁的小童相貌根本和大殿之上的秦始皇没有一丝相似的地方。反正仗着这里的人根本看不到他，医生一直走到小童的面前才停下。这个小童长得唇红齿白，高度只到他的腰际。医生越看越觉得这小童很熟悉，答案在心底好似呼之欲出。正在疑惑间，医生突然感到身后被人拍了一下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像是松了口气似的说道： 终于找到你了。 医生一回头，就看到了脸色苍白的老板，然后就像是见了鬼一般，来来回回地在他和小童之间看来看去，张着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老板苦笑道： 没想到你会来到这里。没错，这个小孩是小时候的我。 医生感觉喉咙像被人掐住一般，死死地瞪住老板，难以置信。他开始觉得这并不是梦，他的幻梦就算再离谱，也不会梦到设定这么齐全的梦境。此时殿内响起了一个威严的声音，缓缓地说： 甘罗使诏，不费一兵一卒而得何见之地，功绩可嘉，封汝为上卿，父仪如祖，甘茂田宅赐之。 医生指着殿中那个俯首谢恩的小童，凄凄爱爱地问道： 你这是甘罗？那个12岁就称相的神童甘罗？ 在秦制中，丞相与上卿的官阶差不多，所以便有了12岁称相的说法。 老板甚为怀念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最后把目光定在一处。医生循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发现在秦始皇嬴政背后的屏风处站着一个10多岁的少年，眉清目秀，华服冠带，虽然没有嬴政摄人的气势，但五官却极为神似。 这就是扶苏公子？ 医生总觉得看着这人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，但具体是什么还形容不出来， 还没等他理清思绪，迷雾又瞬间包围了他们四周，连宫殿都隐去了。奇怪的是，虽然雾气很浓，但医生却仍然能看到站在他身旁的老板。 我知道你有疑问，继续往下看，你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。 老板淡淡地说道。在雾气的缭绕中，他整个人看上去有些虚幻。医生定了定神。 虽然老板说的话非常不可思议，但之前确确实实听到老板说过，那白蛇是他师父养的一条药蛇，而那条白蛇足足有2000多岁，战国时期正好离现今有2000多年。甘罗的相貌又如此神似老板，难道说老板真的是甘罗？ 医生一瞬不瞬地看着老板，雾气浓重，他眼中的神色越发显得扑朔迷离。 在正史中，甘罗的生卒年月不详，史书中根本没有记载过这位惊世骇俗的神童最后究竟是什么结局。按理说，身为秦国贵族的甘罗，就算是寿终正寝，那么在秦朝的历史中也应该可以查阅到只言片语。可此人就像一颗流星，突然在大秦的朝堂中闪烁而过，又瞬间消灭不见。还是说，史书没有记载甘罗的死因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死？ 医生忽然觉得口干舌燥，正想问出口时，迷雾又忽然散去。这一次的场景不是宫殿，而是一间布置素雅的书房。时间好似又过了几年，甘罗已经从一名小童长成了一名少年，面目和老板越发的相似，只是眉宇间没有老板那种特殊的深邃气质，有的只是天真和烂漫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秦皇封我为上卿，以我当时出使赵国的功劳并不能承受得起，也不是始皇帝的一时兴起，而是为了安抚秦国的旧贵族。我虽名为上卿，但却无人把我当成上卿。始皇帝像是早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会发生，随后不久便让我随公子扶苏读书，也就是当起了他的伴读。 老板徐徐说道。医生也看着已经长成一名青年的公子扶苏走进书房，两人极为相熟地开始讨论政事，时而抚掌大笑，时而整得面红耳赤。医生这时才知道为何历史上关于甘罗的事迹止于他12岁称相，因为甘罗变成了太子伴读，其实就是秦始皇为扶苏准备的幕僚班底。若公子扶苏登基，那么蛰伏的甘罗必将在秦朝历史上大放异彩。可惜最后的秦二世并不是扶苏，而是他的弟弟胡亥。一想到这个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太子，这个温润如玉的青年竟会英年早逝，医生就忍不住从心底涌上一股哀伤。这种感觉真的难以解释，本来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医生，他早就已经做到了可以漠然对待生离死别，况且这个扶苏公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死了，他替他沉痛个什么劲儿啊？医生很快地调整好心情，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看老板，把对方的充满怀念的目光尽收眼底。 感触最多的应该是他吧，一个人孤独地活在世上2000多年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 己的亲人和朋友一个个死去，只剩下自己颠沛流离。 医生忽然有些了解了，为何老板在做古董生意，只有那些古物和他一样拥有着漫长的岁月，沉淀着厚重的历史，看着一代代的物是人非。迷雾来了又走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场景，有时只是一瞬间，有时却持续许久。医生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看着一个人的回忆。 应该十有八九是老板的， 他这么想着。迷雾中出现的场景中，秦始皇的身影越来越多。医生听不太懂他们之间半文半白的对话，也觉得那些讨论都是正事，很无聊，便也不再找老板翻译。此时画面正好放到千古传颂的惊险一幕，荆轲刺秦王。荆轲不动声色地跪拜在秦皇跟前，恭顺地递上地图。地图的卷轴一寸一寸展开，终于图穷匕现。荆轲飞快地伸手抓紧始皇袖子，另一只手闪烁着寒光的匕首破空而出，凌厉的剑势朝秦始皇刺去。秦始皇挣脱，撕开衣袖躲过一剑，荆轲一剑落空。他是抱了必死的决心而来的，不杀秦王誓不罢休。秦王拔剑迎击，砍上了荆轲，鲜血溅出。荆轲把匕首砸向秦王，却又一次落空，自己却再一次被秦王刺中，负伤倒地。看着荆轲挣扎着嘶吼大骂秦王暴政，医生忍不住问道： 老板，你说秦始皇是不是个暴君？ 老板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 太子丹派荆轲刺杀始皇帝，始皇帝险些失去性命，但是秦灭燕时甚至都没有伤害燕国王公大臣的性命。始皇帝一统中原，占领六国后没有屠城，没有对六国的王公贵族进行屠杀，而这些人后来却成为反秦的主要力量。若是始皇帝真的是暴君，那楚国人刘邦为何可以做官？那楚国的贵族后裔项羽为何可以顺利长大？ 医生闻言一愣，因为老板的言论，也因为正好此时荆轲被一拥而上的秦兵斩于殿下，飞溅的鲜血几乎都要流淌到他的脚下。虽然这幅画面和他相隔了2000多年的岁月，可医生几乎仍能闻到那股摄人的血腥味儿。 你说反秦的是六国的王公贵族，可是我记得最先起义的是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吧，他们可都是平民啊，是秦始皇的徭役太重逼得他们造反的。 哼，汉朝的司马迁说，陈胜吴广暴动是因为服徭役迟到了要斩首，可是近期出土的秦简却说，迟到5天以内的处罚只是口头批评，5天以上也只是罚款。人人都说秦朝的法律严苛，而相反的事实是，秦帝国的法律中已经出现了西方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保护罪犯的条款。史记中也记载了秦始皇交办的案件多次不能破案，这在后世是无法想象的，因为酷刑之下即使找不到罪犯也能找到替死鬼，这说明了秦朝根本没有酷刑逼供。相比以后朝代的冤狱无数，秦朝已经算是开明的了。 医生听得毫无反驳之力，虽然觉得语塞，可是却又觉得新奇。 难道说秦始皇是个英明神武毫无缺点的皇帝咯？那些罪状难道都是编排的不成？ 有什么罪状说来听听。 老板微微一笑，对于世人对秦始皇的偏见，他也是憋了2000年的气了，若是换了和其他人说这种话，八成会认为他是疯子。他又转头细细打量着医生，他现在就站在这里，他能看得到2000多年前的场景。命运辗转数千年，兜兜转转，却在当下仿佛间回到了起点。当年的他和他也是这样站在光滑的青砖之上，议论朝政，辩论国事，没有谁是太子，没有谁是半读的书童，有的只是共同的理想和志向，建立一个千秋万代的大秦。他虽然还没有找回他前世的记忆，但这种和人争论的畅快淋漓的感觉，他已是许久许久都没有经历过了。医生没有注意到老板恍惚的神情，搜肠刮肚地回想着秦始皇的暴虐罪状。先减轻地说， 他妄杀无辜。 哼，始皇帝在位37年，没有杀过一名将军或者大臣，后世的历朝历代对于灭亡的前朝都是毫无例外的斩草除根，更有甚者连对待本朝的人也要赶尽杀绝。汉高祖刘邦可是几乎杀了所有跟他造反的战友，无一例外的都是满门抄斩。后世有人骂刘邦是暴君吗？没有，因为恨他的人都被斩草除根，彻底被消灭了，连司马迁写的史记都不敢乱言，否则汉武帝刘彻会轻松地把他书写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。 老板的脸上浮上了鄙夷， 那秦始皇不也焚书坑儒了吗？这不也是把骂他的人斩草除根了吗？ 医生愤愤不平。老板并没有立刻反驳，而是静待着周围的迷雾散去。此时画面是在一处春意盎然的御花园中，坐在躺椅上的秦始皇并不是一副威严的模样，而是一脸慈爱地逗弄着怀中的小孩。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